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有句古语说得好啊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更何况在经济社会，要想多挣钱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可是你得记住，取财有道，如果总想走旁门左道，钻空子，那可是乌龟爬门槛，早晚要栽跟头的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最近呢，小何犯起了难了，眼看着欢欢越来越大呀，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，光靠自个儿这工资实在是有点吃紧。看着很多同事朋友纷纷炒股啊赚钱呢，小何也动心了。可是佳佳好像并不赞成小何炒股，这不已经审上了。 老公，你最近老看那股市节目，上网也没完没了的看股市分析图，你是不是想炒股啊？ 没有，我可不喜欢那玩意儿。 真可惜，昨天我们公司俩同事坐在一块儿还谈炒股经验呢，我以为你想炒呢，还特意记下来了。哎，看来没什么用喽。 哎，等会儿，老婆，哎，他们都说什么了？ 你先说，你是不是想炒股？ 我跟你说啊，这虽然之前这股市很不景气，可是要研究透了，打短线作战，肯定挣钱。 赚钱？你就是想发财也找点靠谱的路子呀。你知道我炒股的同事说什么吗？ 说什么了？ 前一阵的股市暴跌的时候，他说他的睡眠质量就像婴儿一样。 婴儿？多让人羡慕啊。 羡慕什么呀？他说睡一个小时醒了，然后哭一个小时，接着再睡一个小时，起来再哭一小时。 不至于吧，这我又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，哎，你这么大反应干嘛呀？ 哎，炒股不是一般人能玩的，你还是想点正道吧。 你什么都不懂还瞎说什么呀？我这儿就是正道，你听听严顺开和刘亚京表演的小品《生财有道》，那才是投机取巧呢。 干嘛？哎，拔牙呢？ 哎，师傅， 刘小军， 是您呐，刘师傅。 哎呀，听说你到南方去发大财去了啊？ 哎呦，要发财了，能上这儿拔牙来吗？这不图便宜吗？哎，师傅，哎，他们这儿拔牙的大夫呢？ 在 哪儿啊？啊？您现在改成拔牙了 啊？ 您不修自行车了？ 不修了，那不赚钱。现在修摩托车、修助力车能赚钱，自行车不赚钱，改行，改行。 这电线杆子的广告都是您贴的？ 我贴的。 不太是师傅，您看上面写着八代祖传牙医，您不跟我说您父亲是修三轮的吗？ 哎呦，这广告哪有全是真的？再说广告允许夸张，那电线杆上的广告没人看，没人查。 师傅，您怎么想起拔牙来了？ 我受了启发，我们胡同里面那个姓王的，在动物园搞饲养员，干了十几年没赚什么钱，哎，后来学鸟叫。跟杂技团走穴发财了，还有我们胡同的那个李教授，看小儿科的医生，看了一辈子还是个穷光蛋，后来改行给小狗小猫看病赚钱了，我改行当牙医了。 哎，那师傅，您这个生意怎么样啊？ 还可以，昨天半夜贴的广告今天就有了。 哎呀，真的真不错呀，师傅。谁呀？ 你呀。 我是头一个。哎，太可怕了。哎， 头一个是有点可怕，但是第一个光荣，光荣，光荣。 不是师傅，您这不为难我吗？ 有什么难的？我考虑好了，拔不好咱俩赶紧上医院，拔好了不要你的钱，怎么 样？不是师傅， 再给你20块钱。 哎，不是，你看那个师傅，那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他主要。哎，师傅，那什么，我现在牙不疼了， 是吧？ 您看挺好的啊，我回头来看您吧啊。 站住！你小子给我耍滑头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要认准了，你疼我也拔，不疼我也拔。小子，自打晚上贴了广告，已经憋着劲了，真找着第一个，好不容易来了，我能放你走吧？小子， 哎，不是， 让我试验试验吧，好不好？ 咱俩感情不错，是不是？ 是我是，您看那些年您对我一直那么好，您什么事都想着我，您处处照顾我，您打我就当亲生的儿子，我打心里。算了，什么也别说了，您就开始干吧。 请坐，请坐。 不，师傅您坐吧。 师傅，现在你是我上帝。坐坐坐。 师傅，您这个医疗设备呢？ 有。修自行车的都没人呢。 您修自行车是要被您拔牙呀？师傅，您这个老虎钳子啊，跟拔牙的不一样。 有啥不一样？能粘住牙齿都一样。 不是师傅，您看您这老虎钳子黑乎乎的，您怎么消消毒啊？ 对了，我忘了。 哎 呀， 师傅，这消毒得用酒精。 二锅头好，二锅头啊，比那酒精好。消毒消完毒还能喝。哎呀， 能喝，那您来吧，师傅。师傅，您开始吧。 不对，还得给你上点麻醉。 哎，师傅，行了，您别那您医疗设备简单，还会麻醉呀？ 不上麻醉你不疼死啊？ 谢谢师傅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 花椒籽儿。 这不炒菜用的吗？这 不，放嘴里边嚼嚼。 何老师。 感觉怎么样？ 我麻， 有点麻吧。来，再喝点二锅头。 师傅，这我不会喝酒。 不会喝酒好，喝了晕晕乎乎，我把你的牙疼拿下来了。 哎，不是，我喝一点就醉。 喝醉了就更好，我跟你说，花椒水让你发麻吧，喝酒让你醉，那一麻一醉不就麻醉了吗？ 哎，这么个麻醉呀、啊哎？ 这麻醉好啊，这一麻醉就是把你杀了，你就不知道，你还会感觉到疼吗？ 行师傅，我现在就需要那点把我杀了我都不知道的感觉。行，您来吧， 再来点。来吧。 师傅，您老虎钳子怎么直哆嗦？ 控制不住啊。 您是不是太紧张了？ 好像有点紧张。对，我也喝点二锅头。 师傅，您怎么也喝二锅头啊？ 你喝酒是让你晕晕乎乎，我喝酒是壮胆儿。 壮胆儿？哎，师傅，行了，您别喝，再喝就喝醉了。 喝醉了好，喝醉了酒的人是啥事都干得出来的，还会感觉到爸爸。 师傅，我现在感觉劲儿还不太够。 再喝。 好，师傅您来吧。哎，师傅，我说咱下这么大功夫，费这么大力气，抱这么大希望，咱能发财吗？哎， 肯定能发财。我合计过了，你想想，不说别的，就说我们这个城市人口就有1000多万，这1000多万人人人都有牙， 那肯定有啊。 一个人从长牙、换牙到一颗颗掉牙，得找好几回牙科医生。你说现在找一回牙科医生花多少钱？ 得100多块。 我这儿半价。 50， 再半价， 25， 薄利多销， 那叫薄利多拔。 对，上医院拔颗牙到我这儿就能拔4-5颗，啊，上医院拔4-5颗到我这儿就能把他满口的牙都给拔了啊。 是， 便宜，便宜货就会有人来。赶明影响一出去的话，哎呦，全国各大省市都来，哇，咱们国家人口12亿呀、啊。 那就发财了，是吧？那都来了，他忙得过来吗？ 忙是肯定忙不过来，到时候你把你师兄弟都给招呼来，每人手里拿把老虎钳，把排着队的人牙都给我拔下来啊！ 师傅您放心吧， 来来， 我们哥几个倒是全听您的。 为了发大财，干杯！ 真好， 酒有的是。 哎，好，师傅， 感觉怎么样？ 师傅，我已经到了。被人杀了都不知道的感觉了， 我也到了啥事都干得出来的时候了。你让我拔哪个牙还没说呢？ 你随便吧，爱拔哪颗就拔哪颗吧。 拔错了怎么办？ 不就一颗牙吗？师傅，为了咱能发大财，甭说一颗牙，就是把我满嘴牙都拔了，那算得了什么？ 仗义，小子，记住你师父今天讲的话， 有朝一日你师父发了大财，我把你满口的牙都换成新的。 吃，但吃东西太累呀、啊。 累怕什么呀？漂亮吧？到底哪一个疼？ 就是左边上面第三颗。 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这边。 不是说左边？ 这边左边吗？ 这是左边。 这边？ 这是您的左边，这是左边。 啊，对，这边，左边上面，第三颗是不是？ 对。 这地方拔起来不顺手啊，怎么回事？ 哎，师傅。 是这一颗吧？ 哎，不是，这是第四颗。 我瞅着是第三颗吗？ 对，我拿舌头一捋是第四颗。 怎么看跟捋跟不一样呢？ 那肯定不一样。 你看，这个第三颗吧？ 这第三颗。 我用舌头捋，不是也第三颗吗？ 这第四颗。 看准了， 看准了。 好， 来吧， 来 吧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 哎，师傅您真行哎， 是吧？ 哎，拔了牙一点都不感觉疼。哎，师傅、啊、不对啊，我这牙还在上面了。 怎么可能呢？你那牙在上面，那我我这怎么一窟窿？怎么一窟窿？ 师傅您现在脸都是血。 怎么回事？发财没怎么把自己牙给瞪下来的。 师傅赶紧走吧。 这总结总结、嗯、失败十勾四成功他妈妈，对不对？ 那回医院再总结吧。师傅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 常听快乐合家欢，让您轻松笑开颜。接着说小何他们家这事儿啊，说好听点儿，小何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型；说不好听点儿，那就是没魄力。让佳佳这么一数了呀，再听听那些炒股失败的例子，小何心中刚燃起来的炒股的小火苗，算是被一盆凉水彻底给浇灭了。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，小何啊又琢磨上开店了。听听佳佳这回是怎么制止他的。 这现在赚钱的方法真是太多了。哎，你不是不喜欢我炒股票吗？那咱们开个小店怎么样？ 你这儿又是想的哪一出啊？ 你看咱家门口那卖麻辣烫的小店，这生意多火，一年四季都那么多人吃。 爸，我也爱吃那家的麻辣烫，咱家也开一个吧。 就你这小馋猫，开个店还不够你吃的呢。 我保证先给客人吃，卖剩下的再给我吃。 行了啊，你们父子俩一唱一和，跟真事儿似的。你怎么就知道咱开个店就一定有顾客呀？ 这你就不懂了。今天啊，我就给你们上一课。开会的时候讲话前面加上重要二字，这会场就有掌声了。任何手艺前面加上祖传二字，就增加那神秘感了。各种电器前面加上原装二字，顾客对质量就相信了。 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。 烟酒前面加上专供二字，这价格就能提高了。这售房前面加上限量二字，抢购马上开始。就连咱们平常吃的那个肉前面加上冷鲜二字，买的就放心了。 那为什么你们都不喜欢前面加上待客两个字的老师教我们呢？ 那不一样啊，要是把待客换成标兵，这我就放心了。 我看呀，你也别开什么店了，直接开个点子公司多好啊，跟牛群冯巩说那相声点子公司似的，专门给人家出点子赚钱。 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各位来宾，我们点子公司现场办公现在开始了。嘿，点子公司，这是个新生事物，顾名思义啊啊，你们点子公司是干嘛的？ 哦，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出点子、出主意。 哦，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本人呢、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。 哦， 牛总。鲁迅先生啊，对我们老牛家有过高度的评价， 怎么说的？ 牛 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奶，而我则不然。 您是？ 我吃的是奶，挤出的是草。 那您挤的？ 挤的是点子啊！人送外号“点子牛”啊！点子牛，点子牛就是您的啊！您是当今社会的大腕儿。哎呦，点子牛谁不知道？ 反正我不知道。 看这意思，你对我们点子公司是不太信任。 哎呦，我可不是不太信任，啊，我是太不信任。 哦，没关系，挑着亲爱的观众朋友啊，您可以现场提问题，我当场就给你出点子。 是这话？ 那当然。 亲爱的朋友们，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提个问题好吗？ 好， 我这个提出来，保证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得高兴， 是吗？ 是这么个问题啊。因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每位兜里带的钱呢，都不多哦，你能不能出个点子，使我们每位兜里的钱迅速能鼓起来？不能违法，还不能累着我们。 哦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你是说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，口袋带的钱都不多， 对对对， 不能违法。大过年的还不能让大伙儿累着，让兜里的钱嘛迅速的鼓起来。 关键是这一条， 我送大家四个字， 哪四个字？ 换成零钱。点子牛，怎么样？ 这个点子我比你多多了， 是吗？ 是吗？ 那我给你提个问题， 随便问。 现在当然，虽然说是极个别的现象啊，但是呢，也有这种现象。假烟假酒屡禁不止，特别是假药坑害人命。请问冯先生有什么点子扭转一下吗？ 我这个点子非常轻松，张嘴就来。你不说那个假药，是吧？屡禁不止，坑害人命。 没错， 我送你四个字， 你说， 逮着就毙。一下就止住了。 你这个心情可以理解，但这个点子不行。 你的点子行啊，你得出点的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。 那太多了，和生活。你带着表的吗？ 干嘛？ 哎，你知道？你甭甭好，这什么表知道吗？ 什么表？ 这叫情侣表，这就是我的一个点子，畅销海内外。 什么点子？ 双日历啊，你注意了吗？一个记载你正常的公元日期，还可以记录你的结婚日期。 哦，结婚日期是您的点子？ 对， 您可太损了你。你拆散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同志们，我就是他的直接受害者。我，同志们，我曾怀着极大的爱心给我太太买了块情侣表，就因为一激动，把结婚日期给调错了。我太太非说我还有个前妻，隔离审查我半年多，到现在我还下榻在小厨房呢。 不是，这不能怨我呀， 都是你的点子， 是 都是馊点子。 好， 没有一个 行，我听着你没有馊点子。现在呢，大伙儿都喜欢听歌啊，有些歌星的歌啊唱的真是不错，但是不会说普通话，一张嘴大舌头。请问冯先生，这个大舌头有点子治一治吗？ 哎，没错啊，真有这种现象啊。歌星往台里一站，哇，我今天好高兴哦， 这里的观众好热情，好潇洒，好温馨，好爽快，好好哟。我们都以为台北的，一打听东北的。哎，你是想让那些大舌头们变成小舌头？ 没错， 我这点子绝了。 你说 让那些大舌头们天天用减肥茶漱口，这行吗？啊， 你这纯粹是歪点子，这不行。 你出点真正的点子吧。 真正的点子太多了，我随便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啊。有这么一家啊糕点厂，蛋糕厂，生日蛋糕推销不出去，我出了个点子，马上供不应求啊。 什么点子？ 谁买这家的生日蛋糕，免费赠送生日蜡烛。你几岁生日，我就送你几根蜡烛。 这是你的点子。 咱们厂长来了啊！哎，不，赶不厂长，你过去现场采访。哎，厂长给证明一下。 哎呦，一看就像蛋糕厂的。哎呦，您好，甭问，您厂肯定跟您一样发了，啊， 还成。这头两天啊还成，都是父母给孩子过生日，用不了几根蜡烛。打第三天开始啊，竟是些孩子给爷爷奶奶过生日，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啊。买盒蛋糕，我得打两筐蜡烛，差点没把我赔死 了。你这叫忘恩负义，你懂吗？人家牛先生这不失为是个好点子吧，同志们，人家给蛋糕厂出一点子，救活了一个蜡烛厂。同志们，这是一种什么精神？这是一种吃里扒外的精神。 我说厂长，你这么说，你亏心不亏心呢？我不后来又给你出了个点子吗？ 用阿拉伯数字啊做成十种蜡烛。秦始皇要能活到今天，四根就够用 了。他就不可能， 你问问厂长， 否定他。 对，没错，就这个点子，算把我们蛋糕厂彻底救活了。 好，谢谢谢谢。 你爸爸你断哪个头了你？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什么厂长，我看你像牛群的表弟。对，就是你，从小一乐就没眼睛。刚才接你的时候，轮胎都压瘪了，就是你。同学们，这不算这个，这是托，这是，这是托，这是。 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是牛群和冯巩说的相声《点子公司》，没听完没关系，咱们下半段接着听啊。每个行业都有销售的秘诀，有一个配镜师，就是配眼镜的啊，教一个新上岗的雇员怎么向顾客要价，说了，你给这个顾客配眼镜的时候啊，他要问多少钱，你就说300，要是他这眼睛没眨巴没颤，你就说这是镜件的价格，镜片150，要是他这眼睛还是没眨巴，你就补一句美片。好了，上半期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和家欢，我是韩健，下边欣赏一首周华健、李宗盛和品冠演唱的《最近比较烦》，稍作休息马上回来。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，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，我想我还是不习惯，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。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，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，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，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。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，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，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，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，而是越来越难。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，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，挥别了家乡的伙伴，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。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，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13，我问老段说怎么办，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。我最近比较烦，我比你烦也比你烦，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，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，遍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丸。人生中有远的近的麻烦，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，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，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，管他什么天大麻烦，久而久之我会习惯，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。太太发现秘书裙子很短，她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。女儿太胖，儿子不肯吃饭，车子太烂，银行没有存款，麻烦麻烦。比较烦，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，唉，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，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。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，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，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，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。不烦，我不烦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